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首先先跟现在在台湾的听众说，我们在台北市的独立书店左转有书有一个来自五星的你主题书展，摆放了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书，是由节目受访者还有我们还有书店共同推荐。鬼岛之音的听众可以享有95折的优惠，还有免费限量书签跟贴纸可以拿。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底，我们左转有书见。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接下来的两集我们来听香港的声音。今天的来宾林荣基先生，他出生于1955年的香港，那个时候的香港仍是属英国管制，刚经历一波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逃离中国的内战。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口密度是全球最高的。接下来的20年，香港经过了快速的经济及建设发展，从一个代工为主的城市转型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跟南韩、台湾、新加坡同为亚洲四小龙。到了70年代，英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香港20年后的回归。林荣基先生就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及主权转换的时代下长大的香港人。他30岁时去了一间书店工作，书店从此成了他的一生。1994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倒数第三年，他创办了铜锣湾书店，在之后的20几年内见证了一国两制在香港逐渐消失的过程。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品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1年4月。 大家好，我是 Y 品妹。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突然莫名其妙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过程中你怎么样也问不出自己被抓的理由，之后又被蒙上眼带到遥远的城市，关在一处大概7-8平的空间，也就是23到26平方公尺的空间，足足5个月都不能出门，1天24小时都有人轮流监视你，收不到外界的资讯，你可能会时时刻刻压力大，甚至精神崩溃，想说干脆自我了结好了，然后发现整个套房里没有一处或是任何一个角落以及有任何工具能让你自尽。天花板超高上吊不了，牙刷刷完就被收走，没有任何尖锐物品的存在，才发现你入住的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牢房。熟知香港动态的听众可能知道是谁的经历，没错，这节来宾就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林荣基。 他对付一个人会用什么你想不到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这些往往是超出你的想象力以外的。 刚刚描述的这些软禁手段是中共对待异议人士或任何他看不爽的人的方式，无论听多少次都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中共不满林荣基卖所谓的禁书，所以在2015年10月，趁他从香港到深圳的时候，将他突然带到派出所。当时被失踪的还有另外4人，包括铜锣湾书店的母公司巨流传媒总经理吕波、创办人桂明海、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书店经营者李波。其中桂明海去年1月就已经被判10年了。好的，我们回到林荣基身上，他在浙江宁波被软禁了5个月后，才被移到另一个管制比较宽松的广东韶关软禁，直到他2016年6月被放回香港探亲1天，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把记录着卖书的买家名单的硬碟带给中共官方。当他被放回香港，看到这个自由自在的城市，突然想起他是自由的香港人，不该屈服中共的阴险手段，于是他在最后一刻焦躁地抽完了3根烟后，决定将中共官方给的手机丢掉，然后带着买家的资料头也不回地离开。放了中共官方的鸟之后，还开了记者会，勇敢讲出他过去被非法软禁审问的过程。 因为我也知道其他同事不能讲，我说出来当然是不会太考量我自己当时的人身安全。 现在再看一次林荣基当时开记者会的影片，那个驼背的身躯一字一句慢慢吐出好几个月来的折磨，然后坚定说出香港人不会向强权屈服，很难想象他扛着多大的压力才愿意讲出这些实情。面对铜锣湾书店的事件，他曾经引用一首诗来形容，我没见过屈膝的书台，虽然我见过屈膝的读书人。铜锣湾书店生于1994年的英属香港，也曾经存在于中国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见证一国两制在香港逐渐消失的过程。2015年在习近平政权底下被迫关闭后，直到2020年来到台湾，铜锣湾书店才在台北重生。而他就是住在书店里，自称是卖书了，但对香港、对台湾甚至对中国人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位卖书人，他让我们更直接看到了中共政权的霸道、毫无法治、玩弄人性的丑陋样貌，戳破了一国两制的谎言。现在我们就在位于台北的铜锣湾书店里，要来和林荣基简短回顾铜锣湾事件，也要谈谈香港，谈谈习近平底下的中国，以及他要如何在台湾继续为香港民主奋斗。林荣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好，首先我想问，就是你从2016年以来，就是其实接受蛮多媒体的访问，然后可能也重复讲了很多次当时被消失的八个月的过程。那经过这么多年，当你就是受访然后再讲到那段过程的时候，有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或是害怕吗？还是其实每一次讲压力都很大？ 其实当然是对我来讲不太好了，每一次都要重复一次。 嗯， 其实我当然是希望把这个事情让更多朋友知道嘛，因为香港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单单是有个人的问题呢，那毕竟是整个香港的问题，它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那听众应该知道林荣基先生在五个月他的地点是在宁波，那其实这段期间他就是被软禁，其实没有办法接到任何资讯之外，也是24小时被人家一直看着的。那你觉得那一段经历到现在对你来讲最大影响是什么？ 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更加了解中国大陆，所以他的手段，他对付一个人会用什么你想不到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就是往往是超出你的想象力以外的。 嗯， 就是你没有想到是最快的，你只能够想到是更快的。 嗯， 所以最近香港人大家也知道了，很多人，有一些人离开，有一些还留在香港。我也有接触过一些年轻的学生还留在香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紧张，但是从我们的一个过去一些经历了，所以现在我的影响就是大陆统治香港，他会不是用最坏的手段，他只会用更坏的手段。 嗯， 那当你是你越对共产党了解的越透的话，你常常是把这个观念放在脑袋里面，哪里就没那么容易吃亏了。 嗯， 这个是我的很重要一个经验。 你在被软禁的那段期间的经历，其实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哎，他现在是对待你是用那样的手段，而且有可能会更糟，希望他们在心里面有一个准备，或者是他如果想要留在香港抗争或者不是，都要了解说这个国家机器是这样子在运作的，其实不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 以前那个香港一些有代表性的人，那个是说二十几年前的，他说二十几年以后有可能是民主党他可以拿那个投票权去占多数的，然后那个时候香港会管制都会比较，因为有权力制衡。那没想到就是二十几年以后民主党的人现在给关押起来，那这个很讽刺啊。 嗯哼，因为他现在的选举机制其实也改的就是只剩下建制派在里面了，其实民主或者泛民派的人，如果你还坚持想要往民主的道路前进，你可能就会进到牢里面，大概在香港会是这样子。如果说在心理上面，因为除了你是被软禁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实到香港之后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跟踪，你要怎么样去做心理调试？ 可以回顾一下了，2016年2017年跟现在还是落差很大吧，因为当时他怎么说还是一个 自由香港 法治的社会， 对， 他起码我们香港人当时也抗议了，比方他把李波绑走，在香港，这个香港人就反应很强烈，都担心你动不动就派那个国安局出来把人绑走，那变成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 嗯哼， 那问题是你现在中国大陆派人出来把不用把人绑走啊，他只有用一个国安法， 嗯哼， 就把你送过去中国大陆，所以那个落差是非常巨大的。香港人现在不管是人身自由了，还有现在我们也知道，哪怕你在银行有存款的，他也可以把你充公冻结。 嗯， 现在香港是等于是中国大陆一个地方而已，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特别行政区。 嗯哼， 已经是消息，这个是很清楚。以前过去英国人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生活，虽然是他当时没有给我们民主，但是不要忘记英国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他是用民主的手段来管制香港，所以我们没有反对。 嗯哼， 也不用争取啊，因为他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自由的。他的派过来的港督也是通过一个代表性的，因为英国有投票权啊，民主选就选出来的，所以其实当时香港人是非常自由的，不用争取什么民主。 嗯， 那现在当然是民主那个投票权就消失了。 嗯， 那毕竟是现在更糟糕，就是自由都没有，这个最可怕的地方在这里。 嗯哼，其实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可能在习近平的掌权之后，其实开始已经等于是中国内地了啦。 他是2012年提出七不讲，七不讲就是不要三权分立，不要普世价值，哪里很清楚了，当时他已经提出一个怎么样统治中国，怎么统治香港一个方向。 嗯哼， 那往后当然是我们比较担心，就是香港给他搞定的话有可能动台湾。 了解，那我们再谈一下，就是那时候铜锣湾事件的时候，2016年，因为刚从就是广东那边获得一天来到香港的一个特权，然后他决定在车站外面，他想了一下，他决定不要回去了，所以他其实顶了很大的压力，讲出他被软禁的实情。这个资讯是很珍贵的，因为大部分被关注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里面的内容，原因是他会一直被关着。要不就是他有家人在中共手上是个大的把柄，导致他没有办法说话，所以当初林荣基讲出来的那个软禁的一些内容对外界来讲都是很珍贵的资讯。那个影像对我来讲很冲击，是因为你那时候虽然就是缩在椅子上面，可是你讲出来的话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的，你一字一句慢慢讲出你八个月 那段时间，而且是在你才刚被放回来的隔一天，那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所以想要问说，你当时愿意去讲这件事情，然后你在讲的当下，你脑子里面浮出的画面是什么？ 跟勇气没有关系。 嗯， 我也是很怕死。 嗯， 我只是认为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也在当时还是相对自由的地方，我应该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而已，因为我也知道其他同事不能讲，那我一个人那个负担比较轻，我说出来当然是不会太考量我自己当时的人身安全，认为当时是相对了比较安全。 嗯， 开完季节以后就开始慢慢感受那个压力，这个是真的，每一次我出去的话有人跟踪。 嗯， 这个是也没办法的事， 很明显的跟踪，就是让你知道你就是被监视这样子吗？ 我发现是有人跟踪，有一次最严重的话是在我姐姐家留下，有八个人在留下等我，后来我就找警察，但是警察说我没问题，人身安全是没问题。 嗯， 那当时你可以想一想，李波给带走的话，当时是八个人，还有一个开汽车的九个人。 嗯， 所以我对比一下，有可能当时是把李波带走的人，就是在留下等我那些人， 想把你绑回深圳这样子。 所以当天早上，我就找一些议员啊，陶锦生，还有一个沈仲杰。陶锦生后来就开了两个汽车，我都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开两个汽车， 原来头杆山在后面开一架车，已经发现后面有电单车跟踪， 所以换车这样子。 没有，两个之前，一个是前面，我走前面 哦， 头杆山那个就在后面 哦。 原来他已经知道会有人跟踪，因为他以前在香港做过保安局那个组织， 嗯嗯， 他非常有经验， 嗯嗯， 他的汽车在后面。把跟踪的电单车压下去，就不让他撬钱。 嗯，保护你到现场这样子。 保护我离开。 嗯。 后来他把那个电单车让他停下来。 嗯。 然后跑去问他这个人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嗯哼。 这个人就是说他是消防局的。 嗯。 他没事情做。你可以做什么？ 怎么可能呢？ 那情况只是那个那一天是我真的有点害怕那个事。 所以从那一次第一次开完记者会之后，有人在下面监视，就是刚刚有说到八个人，那他担心就是那八个人有可能是之前把李波绑到中国去的那八个人，他想要再干一样的事情。那之后就是要去开记者会的时候，就是也有发现有人在后面跟踪，是这样子吗？ 那个是前后了，我再说一遍了。因为开完记者会以后， 嗯， 那个时候我住在我姐姐家里，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吧。 嗯哼，然后之后也因为害怕，就是安全的问题，所以你搬走嘛。 因为你发生这个事情，我当然害怕、啊嗯。警察也说我没事啊，不会保护我。那后来可能是有一些言论的压力了， 嗯， 他就找一个地方让我住。 谁找一个地方？ 警察 哦。 但是他的做法，后来我发现他是一方面说是保护我了，另外一方面就不让我跟外面联络。 但他会限制你的出入，也会 有， 或是在开记者会啊，在讲更多事情，他就不希望你去做这样。 跟那个新闻记者啊，等等、嗯、很麻烦。 嗯， 所以我开始就不太相信 香港警察。所以在你当时就是你曝光所有东西的时候，是因为你相信那时候香港是可以保护你的，可是你在之后发现其实香港警察早就是都已经都知道东西，他们可能还甚至帮忙中共来监视你。 如果是他要哄下一个人，单单是跟踪你已经够可怕了，他不用其他手段，你的压力很大。大概是上个月前，有一个当时在我楼下做保安的， 嗯， 跑过来说的，因为他也跑过来台湾。他然后跟我说：“林先生，你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都看见有人跟踪你。” 你说刚刚那个人是之前在香港的？ 香港我楼下做保安的， 做保安的， 保安里面有很多戏份的。 哦，你是说像监视器的那种的公司的人？ 对对， 他那时候就发现你已经有 每一次回来都有人跟踪。 哦， 你看到严重。 你过去在香港的住处的楼下的保安，他特地飞到台湾来，然后这时候你已经在台湾重新开了铜锣湾书店，然后他特地飞过来跟你说，你过去在香港的时候其实早就被监视了，因为他透过监视器画面看到人在跟踪你这样子。所以他是为了讲这件事来找你吗？还是他是 跑过来 特地为了这件事跑过来？哇，那我们刚刚稍微回顾了一下铜锣湾事件，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拉到36年前，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还是英属香港的1985年。那当时候林荣基开始在香港的中华书局工作，中华书局是香港历史蛮悠久的一个综合书局。那就想问说，因为其实我在之前有看到你的专访里面有说过你很小就开始到处打工，那为什么在这么多职业里面会选择到书店工作，还一头栽进去就36年？ 人的工作要做得强的话，首先不是他赚多少钱，是他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也比较喜欢看书、 嗯、 所以一做就做30几年、嗯、书本对我影响很大、嗯、很多事情我都是很多知识是还有很多想法都是从书本里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启发性。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问题可能会看得比较远一些，都是通过很强的一个训练、嗯、因为人家写一个好的一个作品一个探讨可能花了10几年时间，那等于是一本好书一个好老师嘛。 嗯哼， 对吗？ 了解。那你有特别从书上怎么去认识中国吗？ 这个事情其实你要回到89年了，因为89年的时候、嗯、我在中华书局大概是当了4年左右。 嗯， 对吗？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到底中国是什么一回事。 嗯， 然后你问人很多朋友的水平也不是很行啊。 嗯， 唯有就是通过书本去探讨，翻很多书，花了很长的时间，其实有非常长的时间搞不清楚。 嗯， 为什么八九年发生六四？ 嗯， 它为什么会发生？但后来那个八九年影响到共产政权，东欧的一个垮台。很奇怪啊，中国没有受到影响。 嗯， 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看很多书，其实也没谈到，没办法解释的。最多就是说共产政权很残酷，把这个诉求民主的体制改革的声音压下去而已。 嗯嗯， 有那么简单吗？现在看得比较清楚。 嗯， 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了，比方为什么东欧共产政权会受六四的影响而垮台，但是中国没有，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再往前看，那个没有八四年的中国开放的话，就不可能发生八九年，因为我们看那个八四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西方一些近代的发展，自由贸易会带来自由市场， 嗯， 很自然的。就有后面这两个诉求， 嗯， 对吗？ 嗯， 民主跟那个体制改革。后来中国大陆有开放嘛？八九年以后到九十年代，慢慢就收起了，不一样开放。中国大陆其实也了解到，自由贸易会带来需求，自由需求会影响到共产政权的管制。 嗯， 所以你发现他后来就没有再开放自由贸易，全部都是国家经营。它现在变成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 嗯，对。 那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同样是共产政权，中国大陆它也是过去几千年所旧的传统文化嘛。东欧共产政权是没有所谓的传统的儒家文化。 嗯， 这个差别最大。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我们就要问。有没有可能这个文化会认同这个独裁的政权去管制中国？你发现几千年一个王朝垮台以后，上来的新的王朝也推崇这个文化，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嗯， 对吧？ 嗯， 为什么传统文化会存在中国几千年？是因为这个文化归根结底是认同一个独裁的政权。一个很强烈的国家观念，但是这个国家观念里面是没有人权的，它只有一个等级，等级， 嗯嗯， 不是阶级啊，阶级可以变的。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阶级是可以变的，是比方无产阶级，他有一天发财了，可以买那个房地产，他变成一个有产阶级， 嗯，他可以 有一天有产阶级他破产，他变成一个无产，这个就是阶级。等级是不能变的，真真正正可以变吗？这个是儒家文化提出来的，对吧？ 嗯， 夫夫子子他们可以变的吗？不能变的，它固定的。 嗯， 所以你也可以从他文化的论述，你看得出这个国家结构是一个等级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个文化去看出很多问题。 嗯， 他的主张，他要完整这个国家要统一的儒家文化的论述，这个国家观念。他没有人权，他只有党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国家。 对， 这个文化不要忘记啊，不要以为是研究中国大陆跟台湾没有关系。 了解。那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八九年的时候你才开始意识到说你要去了解这个国家，透过书。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也是在八九年的那一年，因为六四的事情，那这个书局他 我就离开了吧。 对，离开了，是因为这个书局的态度吗？那可以跟听众讲一下说当时书局对六四天安门事件他的说法或是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他很糟糕啊，都是大概是十月份出了一本书叫天安门风波。我一看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屠杀的行为啊，怎么叫风波？你把历史改掉嘛？所以我在想，我还在这个出版去做的话，等于是我要推销这个书，我变成一个帮凶嘛。更糟糕的话，其实在出版里面发生一个我很难接受的事情，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我的同事也是在报纸里面登那个名字，说要反对 中共 大陆的那个军队开枪屠杀学生， 对， 公开的嘛， 嗯， 登那个头版， 嗯， 很多人都写那个名字在 这名写名字联署反 对, 对, 对, 对抗议， 嗯嗯。 过了三天以后，习近平跑出来说，这个是想动乱， 嗯， 所有登个报纸呢支持这个人都是支持动乱的， 嗯， 哇，他们很糟糕，很后悔当时是把那个名字放在报纸上面， 很后悔。所以那时候共产党出来说话之后，他们 反过来啊， 害怕。 他们反过来啊，他们是跟这个共产党的做法一模一样，他们不认同，不认同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他们认为这个是一场动乱。 所以他们签了之后又后悔了。 我就里面看见他们啦，发现我没事了，因为我没有登那个名字嘛，其实这个不重要，对我来讲， 对， 没有改变的。 可是你看这个闹剧， 你看那个很多都是香港人啊，我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工作？ 嗯， 人都不正常的。 所以那时候香港的社会是怎么看？是同情的吗？ 跟风啊， 跟风啊。所以当党说了什么，他们就哎呀、 啊，变得太快了。我怎么可能待在这种地方生活？ 嗯，所以你就离职， 当然是要离开嘛。 那为什么会选择就是一样是在卖政治禁书的田园书屋？你是觉得这种比较独立的书店被管的几率比较小，比较更能自由发挥，所以才去吗？ 它是一个英国人管制的地方，还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嗯、 等于是你思想可以自由，你卖什么东西没有违法的话都可以卖、 嗯， 你卖什么思想性的东西都没问题。 嗯、 所以其实他卖什么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自由的表现嘛。 嗯嗯，了解。那其实经过那一次天安门事件之后，你因为就是觉得这间公司里面的香港人的态度变态怪不正常，所以你觉得他们很跟风，很没有中心思想吗？那这件事情会影响你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的想法吗？ 其实我一直在看，但是当时还看不清楚。 嗯， 后来当然是有一个过程了。 对， 所以 那时候你一开始是认同一国两制，觉得那是可行的方案吗？ 我也相信。 相信吗？ 他刚开始没有变嘛，江泽民跟那个吴锦涛都没怎么大变的。 嗯， 那后来习近平上台就变了。 了解。那1994年你就是开了这个铜锣湾书店嘛，然后一路经营到2014年才卖给巨流传媒有限公司、嗯、那时候还是继续当店长的位置、嗯、之后书店就是被调查关闭。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这十几年其实有历经到江泽民、胡锦涛，然后到现在习近平，在那三个领导人的之间，前面他们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管制香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要怕香港的事情管不好会影响到跟台湾的关系， 嗯， 所以他们还是不能放手去做。 哦，觉得这是一个招牌。 习近平你发现很明显嘛， 对， 他现在不管台湾到底是怎么看、嗯、他最终的打算就是要动武。 嗯， 他确定要动武的话，他就不管 香港 他到底怎么统治香港，怎么会引起台湾人的反对，他现在不管。 嗯， 这个很重要。 了解。那他对世界的一个展现呢？ 西方世界来讲，其实很多人也看出来，因为他以为可以他跟西方的一个沟通交流。 对， 现在看起来你读一些历史书，中国几千年都是封闭的。 嗯， 他可以封闭几千年，为什么不可以再封闭几千年吗？ 嗯， 比方2018年年底中美贸易战要打开。 对， 有一些论述了，如果是中美贸易战影响到共产党那个经济，他会垮台的。当时我一看这个论述已经不对头，过去中国大陆的历史所有王朝的变化，有一些要垮台的话，因为经济问题垮台的政权只有两个，一个是陈汉的时候， 嗯， 一个是明朝， 嗯， 其他大大小小的王朝要二十几个，你看那个比例要多高，十分之一， 嗯， 因为他的机会太小，大大小小的王朝垮台最重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宫廷政变，另一个是外来的少数民族入侵， 嗯， 因为经济光轨发达的只有两起、 嗯、 你看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一个在查要影响到他的管制吗？没有、 嗯、所以用经济去让他们垮台是不太可能，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其实在经济上面他们还是出蛮大的力。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要完全锁国，他还是会跟外面接触，只是要用他们的规则。 他需要就跟外国接触啊、嗯，他大不了再把自己关闭起来。 嗯， 或许的是中国人跟他政权有什么关系？没关系的，不要忘记啊，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间，二十四千万人啊。哦，死的四千万人，等于是他的经济光辉而已嘛，对他的精神有影响吗、 嗯？ 没有啊，所以不要想是用经济可以改变中国。 嗯，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文化教育没有改变，不是经济的问题，是文化教育的问题。 嗯哼，了解。所以像有一些评论说，就是透过经济或是因为中国内部的贫富不均的问题等等可以可能撼动这个政权，其实你觉得说法是不太可行？ 我刚才说的各有根有据吧、 嗯、 你可以翻书看，不是我想去了、 嗯、 对吧？其实我们知道往后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比方、很多人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提早把香港收回去、 嗯、 他可以等27年，为什么不等？很多人想不明白，我当时已经在想，也注意一个问题了。如果他是一个皇帝，过去我们看一些皇帝的做法，可以做一个参照嘛。康熙皇帝从顺治的手上拿了政权以后，很快就把新疆平定回去，对吧？没有几年的事。毛泽东拿了政权以后，1952年已经把西藏平定回去。皇帝有一个很重要的过去，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的国家要完整要统一的，这个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就是根据西方的权威的采访，习近平是很崇拜毛泽东的、 嗯、 毛泽东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对吧？如果习近平有这个可能统一过中国的话，他的地位是超过毛泽东，因为他现在已经68岁67岁了，他已经没时间再等27年。 嗯， 时间对他来讲是他不够了，所以他要提早动手把香港搞回去的话，然后对台湾动手，这个最大可能。 嗯， 中国大陆很多民众也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国家要完整的。 嗯， 所以你发现他现在看起来很稳定啊，普遍的民众都是受这个文化的影响。 是， 你要改变中国唯一的办法不是推翻这个政权，这个政权只是其中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我们担心这个政权垮台以后，另一个政权上台是不是跟以前的一模一样，这个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算垮掉了，其实有很大一个几率是又再重复一次，因为大部分人民如果不去思考这件事情，或是从以前根本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情，很难从那13亿人里面突然跑出一个最大共识是，哦，我们要成立一个有普世价值的国家，我们不要那么集权，其实很难、啊。 其实这个情况，如果你注意中国大陆有一些维权律师已经在做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公民教育。 但他要怎么做？ 要你做吗？现在全部关起来。 对啊。 其实共产党自己也很清楚的，你不要以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他一定非常了解的。所以你要搞一个公民运动、公民教育，我要把你全部灌起来，不要你。 嗯，他不想要这个思想就是萌芽。 他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一个文化教育的问题。 嗯哼， 不是他的政权怎么独裁。 嗯，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几千年，还有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结构性问题。 了解，所以如果像一般人想要看到所谓的集权的中国垮台，不只是这个政权没了。就是包括教育，所以那感觉这条路应该会很长很长。 我们有一个说法了，根据这些论述，它有个名称了，叫超稳定结构。 嗯， 它变成一个超稳定的结构。 嗯， 所以要了解中国的话，其实是从这个角度，可能是比较接近真相了。 了解，所以就这样子的看法来去推测的话，其实要改变中国，其实蛮不乐观的嘛。 最大的要改变的话是靠他们自己改变，不是我们改变， 所以 我们也改变不了。 嗯， 对吗？ 可是自己改变的话，就是在也有访过一些就是还在中国的人嘛，基本上没有什么力量的。 因为那个机器太大。 我们几个亿怎么说呢？新保护机器了。 嗯， 哪有中国大陆的人他要发展他的国家，那要靠他们自己。那所以我们的身份认同就不一样嘛，他们是中国人，你们是台湾人，我是香港人。 嗯， 我反正也不可能改变你，你自己也不想改变，要让你们自己永远都这样嘛。 那我们现在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在林荣基先生恢复自由之身之后，其实香港也蛮不平静的，因为2016年就发生了俗称鱼蛋革命的旺角骚乱，然后到2019年就开始我们知道的反送中运动，尤其是反送中运动是一路延续到2020年6月到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才开始没有声音，因为之前都还有一些零星的，当然最一开始是和平示威嘛，那中断的时候就开始警民有很大的冲突，然后也发生了很多就是民众跟港警受伤啊，或是在那边互打的事件。其实林荣基先生选在反送中的初期，就是2019年4月就到台湾，那就想要请教一下他对这场运动还有香港未来的发展的看法。你在运动才爆发一个月左右就来到台湾，是因为看到了刚刚提到铜锣湾书店经营者李波，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从香港绑到深圳去，所以你觉得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危险，所以才会优先来到台湾吗？ 最重要反而是后面啊，因为他香港政府提出所谓的送中条例，他是二月份提出来嘛。 对， 我因为刚开始还是不了解这个条例到底有什么影响， 嗯， 那有一些专家去分析， 对， 香港政府也不跟你说嘛， 嗯， 对吧？他说一点就不说一点， 嗯， 那我一直在看，每天都看，看了很多一些分析的文章，后来慢慢搞清楚。还有当时我们跑出去抗议的时候，才13000多人，很糟糕，没什么反应的， 嗯。 那第一次的时候也是跑出去倒过来了，就31000多人，也很少。 嗯。 那第三次我已经没时间了，因为过来台湾以前有一个消息，他是7月要通过，那我就完蛋，不能等他通过以后才离开，我也很可能是送过去中国大陆， 嗯， 对我来讲是很不安全。 嗯嗯。 所以你发现他二月份提出来到三月中以后，我已经开始想动身了。后来那个刚好是那个时间是复活节嘛， 嗯， 复活节那个机票很紧张，后来我时间等于是4月25号才可以坐飞机过来。 嗯， 那个时候其实蛮紧张，很不安心， 就你还不确定能不能顺利飞出来，然后或是到台湾这样子。 海关可以不让我出来吗？ 对啊， 他找一个借口就可以。林先生，你去年违反交通安全啊， 嗯， 你又留下来办一些手术， 就在没有 他可以怎么做嘛， 嗯，所以那时候有很意外吗？让你出去，因为你之前也曾经有这个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所以 我其实当然是我没有罪名给他吧， 嗯， 在香港， 哦， 那个罪名是中国大陆给我的， 对， 说我违法经营书籍嘛， 是是， 邮寄一些图书过去。 对， 但是他这个罪名也是没必要了，因为他中国大陆有一个宪法规定嘛， 嗯， 中国人民有读书自由嘛， 嗯嗯， 对吧？那等于是说，他宪法的规定我们有读书的自由，我怎么会违法他的法律呢？ 嗯嗯， 那是讲不过去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过来，其实有点担心那个海关是不让我管的。 哦，反而是担心台湾这边？ 不是，香港。 哦， 台湾这边我不担心。 哦哦哦， 因为本身我开始是没想到要回来。 嗯， 因为打过美国跟加拿大的朋友打电话过来， 要你 过去，大概知道我情况。 嗯， 他们都说我可以考量去他们那个地方。 嗯， 那最后有可能去打过那个决定。然后这边有朋友打电话过来， 嗯， 这边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我才想到要过来。 嗯，那最后的考量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国家里面， 我也考量，因为外面其实我的生活也不太，在南边生活也不太理想了。比方我2017年去过美国跟加拿大一个月， 嗯， 不太习惯啊，比方天气太冷了， 嗯， 还有吃的东西 没有一顿好气的，这很惨。那个时候，那么他们都吃那些西餐啊、面啊。我比较喜欢吃饭的。 你刚好提到，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美国或加拿大的朋友、德国的朋友邀请你，就是去他们国家。台湾是有跟你说可以来这边工作定居这样子吗？ 他说我可以考量过来台湾，当然是我也要考量后面的事情了，要怎么生活、 了解。那其他国家的朋友是愿意提出什么样子的帮助？ 我首先就是说他们会愿意去让我留在那个地方。 你说像可能像德国、 德国、美国啊、加拿大、 就是可以让你拿到身份，然后 永久居留在那边吗？ 如果他们不愿意帮忙，不会主动打电话过来吗？ 所以他们有管道可以帮助你。 应该是有一些联络的方法的。 了解。除了台湾人，其实其他各国的民众都有在关注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为什么香港爆发这个运动会让这么多人关注，或是你的铜锣湾事件，你发生的铜锣湾事件也会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主要是为什么？ 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个民主的地方，一个自由的地方。香港人现在要反抗啊，一个情况，他们也愿意是去帮助香港人。所以我个人来讲是，其实也接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提出一个帮忙。这个很具体的，也不是说嘴巴说说而已。他们真的打电话，有加拿大打了三次电话过来。 哇！ 他们很想我离开香港，要保护自己。 所以在你周边，就是也会有一些香港人得到各个国家的人的帮助嘛？其实是 后来你大家也知道嘛，有一些申请经费，我已经是让他们留在当地了。还有一些很重要啦，有后来有一些离开香港的朋友，在美国也好，在英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我们也有一个是组织啦，叫避风翼，就是提供一些当地的意见，比方他们怎么去德国。怎么去美国还是加拿大？当然是台湾这块是我去处理了。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在专门处理，就是香港人。 对对对，其实我们一直在做。 所以你就是台湾这个据点可能主要在做的人这样子。 他们会给一些求助的个案过来。 你说怎么样过来？ 北方他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过来台湾。 你会给他们一些方法。就是或是一些意见，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们给一些资料，然后通过我们去 协助， 交给一些朋友去帮忙。对，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了。 了解。 等于是说你在香港其实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很具体。 有，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会就是做保证人嘛，就来的时候会需要签保证人名字。对，他也是有帮他的那个透过认识的香港朋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一些比较民主国家他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可能就是涉及人权一个普世价值，所以在那些国家他们也会不断去播送这件事，所以就会引起一些人权团体或是一些可能一般的读者都会有反应，然后会去做声援。那比较积极的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是有朋友直接去帮忙打电话给你，然后可以让你住在他们的国家这样子，这是比较积极的做法。那可能一些声援对你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呢，有一些时候单单是过来台湾的学生，我们知道他经济有困难的话，会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想。有一些其实比方过来读书的学生，他们那个情绪上他们其实很悲观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他们聊。这个其实有个很重要，就是不要让他们以为其他人已经把他们忘记，对吗？这个是精神上的支持，这个其实很重要。 了解，因为你做一个社会运动，其实那是一个情绪很澎湃的一个过程。 对对。 那看到这个结果现在这样，应该会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悲观，觉得好像没救了，那甚至觉得好像可能世界都忘记他们。所以你不只提供来的管道，其实在心灵上面你也会跟他们聊天，让他们知道说就是还是有人跟你站在一起， 就是他们没有被我们忘记，这个很重要。 就是大家都其实都还是站在他们那边的，没有忘记他们。 对， 对。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反送中运动之后就迎来了港版国安法，所以之后不少的民主派人士被秋后算账，包括一些年轻的议员啊、区议员啊，还有像黄之锋这些运动人士，甚至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都被关押。那你怎么看现在香港的现况？ 当然是我们一般的香港人会看起来很悲观， 对 对吗？中国大陆现在等于是直接管制香港，他也违反他的所谓的承诺了。但是我从一些年轻人谈的话，有的时候我的看法还是乐观的。 长期来看嘛， 我们悲观的话其实有一个盲点。我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是香港，它是地理上一个名词，它不能移动的， 对 对吧？ 对。 但是最重要是香港这个地理名词嘛，不重要的，重要是香港在这个地理上香港人才重要，对吧？我们先把这个地方跟人区分开，地是不能移动的，还有共产党现在有警察有军队有监狱就控制这个地方，你留在这个地方是香港是一定是没有自由的，那人是可以移动嘛，过去我们读一些书了，关于犹太人二届大战的时候给希特勒逃杀了500万，后来把他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就是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希特勒垮台是1945年，犹太人建立他的国家是1948年，1947年提出来，很快他就把他的国家在中东建了起来。香港人是不是可以参考犹太人一个过去一些历史的经验？香港人跟犹太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他中东有一个地方是上帝给他的，对吧？那香港人没所谓了，因为他本身香港就不是一个国家嘛，他只是一个地方。 对， 有没有可能我们10万的20万的香港人有一天在英国也好、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一起在这个地方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语言文化嘛，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有我们的音乐啊，我们有我们的一些艺术的表现，种种就构成我们香港人，我们也有一点跟犹太人一样的会做生意，头脑转得很快，那比较开明的，有点像，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光复香港？它等于光复香港而已，只是不在香港这个地理名词过去的地方而已，还有这个地方也其实不重要，重要是香港人。 所以对你来讲，就是不留在香港的一个原因，或是你也会鼓励一些香港人离开香港的原因是出来才有希望。 他应该要离开啊！现在你应该在香港生活吗？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不能生活下去的。那为什么不离开？ 了解。可是因为有些香港人会觉得说，离开是要有资本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就是 他要自己想办法吧。 那 对嘛，你要生活的比较正常的话，你还要付出代价嘛。 所以就是像你到了台湾，你也曾经对香港人说可以在境外持续的抗争。那你有说过就是在台北重新开张铜锣湾书店也是一种抗争。那对一般听众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要怎么开书店抗争？ 开书店就是这样， 传递知识。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品，它的衡量文化上的一个探讨性的。人人，比方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假新闻、假消息， 对， 有很多红色的传媒去做一些事实的掩盖。 对， 你懂分析的话，你通过书本慢慢培养独立的分析能力，不是要跑回台湾吗？你做假新闻，我分析的话，我一看就知道，我让他洗脑嘛，不可能嘛。所以这个开书店是不是很大的一个作用？很具体的事实。通过书本我们习惯于读的话，读书我们也有可能培养出我们的独立的分析能力。 了解。那透过书店其实也可以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可以更了解就是国际的一个走向。 对， 其实对一个国家的人来讲，其实眼界也会比较开阔一点。 对。 那你在香港跟在台湾选书或者是卖书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台湾有个可惜了，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你愿意去挑的话也有不少好书，这边来大陆的书非常少。这个是它的缺点。 你说这边到中国的书比较少？ 其实中国大陆也有非常棒的书。80年代它刚刚开放的时候是有很多非常好的书。但是台湾也有了，但是要讲。 要找、 要 找得到的话，第一个我看了、 啊、等会你先审核过，这样第一个就赶快拿来看 了，因为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吧。 嗯，因为你自己也想看新的书，然后又是 不是新的书，是新的角度， 新的角度。 有一些书可能是80年代已经写好，有一个新的角度，我们都现在都没发现。 嗯， 我一发现这种书我很高兴，第一个我看。 嗯， 当然我也会很仔细啦，做一些读书笔记慢慢消化。 嗯， 其实也有啦，但是要慢慢找、 嗯、 我最近也发现有一个作者是80年代，我有点讶异，已经是西方已经有新的角度，我们都现在才通过一些台湾的朋友翻译过来。 嗯， 那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嗯， 我首先要拿了好处啊。 在开书店当一个店长的 bonus 这样子。所以就是在香港你可能会为了要吸引一些中国客或是一些人，就卖了所谓的禁书或是你觉得它是烂书，那在台湾呢应该不需要这样子吸引。 其实香港也发生过来、 嗯、 我刚开始是他们有挑，当然是让他挑嘛、 嗯、 都不懂书也挑烂书、 嗯、 我让他挑啊。有一些是看了几年以后也跟我说差不多吧，其他书都这样写，那那个时候我就动手了，我就说、哦、是不是这些探讨性的你可以先挑，因为我希望他们自己也会了解他国家发生什么事，不是谩骂性的，骂是没用的。 对， 你骂共产党他会倒台吗？没用的。 嗯， 你探讨他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才是要改变他们自己， 嗯， 就最有力的武器。我其实当时也寄很多书过去， 嗯， 当然是有很多烂书了， 嗯， 但是我十本烂书有一本好书已经够 了解， 所以其实我在香港也可以做一点事情， 嗯， 一方面是要维持那个租金嘛， 对，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这边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做一些推动了。 了解，其实有一部分就你的观点来讲，就是从思考上面，然后从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过去读的历史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国家发展未来发展是很重要的，不管对香港人对台湾人或甚至对中国人都是， 这个肯定的。 那最后你会有什么话想要对香港人说吗？不管是在香港的香港人还是在海外的香港人。 我认同现在在香港抗争的朋友，那问题是第一个前提是先好好保护自己。 嗯， 如果香港待不下去，先考量离开，那往后怎么办？你先保护自己，往后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嗯， 千万千万不要给他关押起来，他怕你十年二十年你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其实没必要的。最重要是每一个香港人他自己，不是香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不重要的。这个我希望来在香港的可能是不在香港的香港朋友，在海外的，我们在外面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你会希望就是国际社会怎么样对香港这件事情？ 其实关注啦，因为香港人其实需要帮忙啦。你比方我们也看见英国政府对香港人那个伸出那个玩笑很大嘛，最近才两天才发表一个他照顾香港人一个社区的教育的经济的住房的都有一个报告出来。还有他有可能往后就是97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也让他给编哦。 嗯， 那香港人有这个英国人照顾的话还是帮忙，那那个是很有代表性，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嗯哼， 我不是说现在政府是嘴巴说啊，不是这个意思，他就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嗯， 就是这样的， 希望可以有一些政策可以保护更多香港人， 可以让他们过来了更方便。 嗯， 还有我认为越多香港人过来对台湾越有好处。 嗯， 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打一个比方，20万的香港人过来，这个政府的投票就多了20万的选票。这个你不要笑啊，很快就会出现。 嗯， 对吧？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总统候选人去公庙辛辛苦苦传来一点点选票， 嗯， 现在过了20万的选票， 那会不会有一些其实也是亲中的香港人会跑来台湾？ 你不可能不排除吧，一定是有的， 就是有一些机制。 他可以做什么？ 嗯，很 他们做不了什么事情的。 嗯， 只要台湾是一个寄生自由的地方，他也不可能改变台湾。 嗯， 只要台湾人多关注台湾的事情，多翻书，他已经培养出一个独立的分析能力，他会怕他洗脑吗？洗不了的。 嗯，就是讲从一开始到最后面，其实林荣基店长一直在提到一件事，就是看书，不管是什么样的书，就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很重要。尤其是在现在网络的资讯非常发达，我们每一天收到的资讯非常多，你要怎么样去判别假消息跟真的讯息，其实就是透过大量的阅读。然后再就是刚刚提到一个蛮重要，看历史，去解读历史，去了解过去，不管是从中国开始，可以了解说领导人的一个领导的模式，这个中国要怎么样子去强调那个领土的统一性，其实从过去的一些经验可以预测到未来他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我们没办法马上做什么，但是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 那刚有提到说就是希望台湾可以让更多香港人更方便来到台湾，那有没有什么其他各国的华人听众，他们听到了这个节目，然后对香港的议题很关注，那他们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你的帮助的话不一定是捐款啊，当然是捐款最实在了。 嗯， 我们认为是哪怕你参加一起座谈， 嗯， 关于香港的一起游行， 嗯， 比方我们在生活上的，你看看我书店里面那个钟都是台湾做的。 嗯嗯， 等于是说我们平常那个消费，我不光顾中国大陆的产品， 嗯嗯， 我要台湾做的， 嗯 啊，我要海外的其他地方，我就是不让你赚一块钱，对影响世界的一个破坏的，我们真的是抵消，对吧？ 嗯， 我们可以做嘛，所以不是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但是你平常已经做的话，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好，我们很感谢今天林荣基先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其实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台北市中山区的这个铜锣湾书店，它在十楼。那其实小朋友应该也可以来，因为我刚刚看到一进门就看到很多童书。 因为读书一定是从小开始， 嗯， 所以我 特别摆了童书在最前面。 我不太认同有一些小书店不卖儿童书，这个是很不应该。 嗯，所以亲子也是很蛮适合来这边逛逛看看。那平日的话就是从十二点开到晚上八点，那假日就比较长，十二点到九点，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边看看书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书店的经营一切顺利。那来自五星的你将会邀请更多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和我们分享中国经验。如果喜欢节目的话，请记得锁定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你刚刚听到的是歪平妹与林荣基先生的对谈。读书思办，拥有独立分析的能力，都是改革的力量。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台北市中山区的铜锣湾书店。很感谢林荣基先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经历过被中共消失的恐怖事件，让他更明白政权打压异议人士的手段只有更糟，没有最糟。即便逃回了香港，还是得面对各种的威胁。但没想到过去需要出动好几个人把你秘密绑走，现在有了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府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直接送到中国境内，而存放在银行的财产也可以随时被冻结，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所不在的恐惧。以前英国统治时期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现在连自由也没了。可是离开香港要落脚何处，能做些什么？身为一位流亡者，林荣基认为所谓的香港是一个地理名词，而真正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继续保留独特的文化、语言与精神，让香港人的记忆不断流传下去。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个讲述中国审查的 podcast， 叫404档案馆，节目聚焦在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同时也是被审查最严重的新闻话题，例如彭帅揭露中国前副总理的性侵事件，黄明志的新歌《玻璃心》和墙外，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路等等，讲述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呈现网友们的精彩的讨论。